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359集。您的好友 OST 杨飞邀请您排位。看到三个 bug 跟秦修成会合了，导演组又觉得十分不安。 妍希他们不会搞事情吧？ 副导这回迟疑了一下。 饭店老板之前我们沟通过的，他只是一个游戏迷，不是里面任何一个人的狂热粉丝。 不少网红店都喜欢弄这种活动，签名换烤肉的事情应该不会再发生。秦修晨在看菜单，听到秦冉的声音，他偏过头，深色的瞳眸微亮。 还没，刚找到饭店。这里吃饭要用洗盘子换，不过可以打折，你跟我们一起吃吧。 说着秦修晨往旁边退了一步。不用。秦冉饶有兴致地看了饭店一眼，这饭店完全是按照九州游的卡牌建造的，最中央还摆设了三张神牌，神牌下面有五道黑影。我们刚吃了一点烤肉。景文表弟手上还抱着罐子了，往白天天那边走。秦冉跟妍希三人也进来看着酒店的装潢设施。饭店桌椅不多，场地却非常大，有很多仿九州游的副本内容。 哼，我完全没辙了，两个盘子一块钱，这里料理贵得要命，吃完我们要洗几百个盘子。导演组怎么这么能搞事？ 景文说着也看到了秦冉。 冉冉，一起吃吧，吃完一起洗盘子。 老板坐在凳子上，老神在在，一副不打折的样。景文表弟拿着一罐子烤肉，就去看坐在酒店电脑面前的白天天。他愣了一下，然后大声吼道： 表姐，天天至尊一星，是不是可以打五折？ 几个摄影师都连忙对准白天天的方向。饭店老板是一个30岁左右的男人，这个角度只能看到他的侧脸，能看出来他对明星艺人都没有什么兴趣。听到景文表弟的声音，他腾的一声站起来，走到白天天坐着的电脑边，确认等级跟记录之后，他的态度变得热情得多。 确实是至尊一星，不过要打一场排位赛才能确认这号是你自己的。 众所周知，至尊一星之间也是有区别的，有单排到至尊一星能打职业的狂魔，也有一路躺赢三排五排上来的水货，单排一星跟水道一星天差地别。不过能到至尊一星也足以证明自己的实力。此时所有人都围过来，摄像头360度无死角。白天天这个战绩确实是他自己打的，他也不虚，脊背挺得笔直，直接拿着鼠标点开排位赛。玩九州游的人很多，纵使是至尊一星也是一秒钟就排到了人。一进游戏就是选卡牌的环节，白天天左边四栏显示着一排人物卡牌，地牌、棋、人牌、棋、天牌、棋、神牌、零。 哦呦，竟然所有卡牌都齐了。 饭店老板也是惊叹一声，几个天牌要通过顶级副本才能拿到，一般一个区很少有人能够凑齐天牌。白天天只是似不在意地笑着，然后选了三张天牌打了一把排位。他的至尊一星不是自己单排的，也没有到职业赛的水准，但他也确实是有手速，有至尊意识的。一场排位赛打了半个小时，在场的基本上都是玩过游戏的人，半个小时下来也都看不腻。不过白天天这边有个坑，半个小时之后还是输了，在场的人难免遗憾。不过确定了白天天没有代打，饭店老板的表情就更好了，给秦影帝等人打了五折。 我操，天天你也太厉害了吧，竟然排到了至尊，天牌还是齐的。 景文表弟如同一个炮仗，喋喋不休。 我连宗师都没有打上去。 确实好厉害。 严潇潇压低声音在秦山耳边说道， 我玩了三年，游戏账号都满级了，还是个菜鸟。 你也很厉害。景文接过了饭店老板递过来的菜单。 没错，辛苦天天了，忙了一上午，我给你们点点好吃的补补。 说着说着他没了声。这里随便一碗菜都要60以上，他们四个人随便点两个菜加上饭，最省的也要200块钱，400个盘子打个折200个，堆在一起一桌子都放不下。已经预想到自己要去洗盘子洗一个小时，景文面无表情地看了一眼老板。 你们一年都不洗碗呢？ 话是这么说的，景文还是忍痛点了两个菜。这家店卖这么贵不是没有理由的，除了装潢，菜色香味俱全。景文点了一盘青菜，还有一盘水煮肉，水煮肉上飘着一层辣椒，端出来的时候香气扑鼻。秦冉记得这一盘水煮肉120，比恩玉的看起来好吃很多。你们还饿吗？秦冉忽然看向身侧的妍希等人，妍希想了想， 有一点， 然后背对着摄影师补了一句， 但是好贵啊。 没事，还饿就吃。秦冉坐到了秦修成对面的桌子上，然后拿起菜单随意点了两个大菜，又把菜单扔给田潇潇跟妍希，翘着二郎腿下巴微抬，随意点。说着点了一壶200块的茶，看他这样，田潇潇就伸手点了一个666的佛跳墙，妍希点了588的海鲜。一边抱着罐子还没有吃完烤肉的景文表弟差点跪下，他欲哭无泪地看向几人。 我们不会要洗盘子洗到晚上吧？ 哎呀没事儿， 田潇潇好心地安慰他。 你问问老板能拿得出来2000个脏盘子吗？我们吃完赊账，等节目录完了手机付钱。 对面桌子上的景文说道。 还可以这样吗？ 他忽然看向桌子上的菜单，导演组炸锅了，失策呀。一直面无表情地看着秦冉等人的老板嘴角终于抽了一下。秦冉还盛情地邀请秦修晨跟景文一起吃。 没有2000个盘子，但饭店里所有的脏盘子肯定要我们洗。 景文喝了一口汤，元气终于恢复了。 我们到时候一起洗啊。 秦修晨慢条斯理地拿着筷子，他看着秦冉的手指沉吟了一下。 到时候我帮你洗。 秦冉吃着水煮肉，他看了秦修晨一眼，然后漫不经心地给他倒了一杯茶。不急，慢慢吃。一行人不急不缓地吃着，导演组已经失去了灵魂。导演拿着耳麦，他咬牙切齿地看着分屏。 去给我找脏盘子，没有2000也要找出来那么个700-800的。他们不是喜欢洗盘子吗？让他们洗。 一行人慢悠悠地吃饭，饭桌上还聊起了人生，山珍海味的。导演组承认，好像也非常有爆点。秦冉这个胆子大的，竟然敢问秦修晨什么时候结婚，整个娱乐圈都没有人敢这么问秦修晨问题。最重要的，秦修晨还一一回答了。问完秦修晨，秦冉还要问妍希是不是单身，让他多出去走走，别老待在家里写歌。导演看着分屏，忽然觉得自己刚刚让秦冉洗800个盘子太过分了，就这一顿饭让他倒贴10万他都愿意啊。请影帝谈结婚，妍希自曝女朋友，两个圈中的顶级流量每一个都分分钟上热搜头条，一不小心还能让系统瘫痪，节目火遍全网，指日可待。 导演 我们找到800个盘子了。 工作人员拿着手机过来找导演，导演回头看着工作人员有些迟疑，而分镜头中秦冉等人一顿饭已经吃完了。老板看着秦冉，伸手算了算钱，头也没抬。 两桌子加起来2300块，打五折1150啊，去后桌洗盘子。 秦修晨跟景文等人都脱了外套，一行人跃跃欲试去洗盘子。等等，秦冉忽然看向老板，他问了个问题，你这儿也是任务点吧？老板瞥他一眼。 啊，隐藏任务。 秦冉拉住要去洗碗的妍希衣领，他眉目散漫，挺懒散的说，稍微等等，我也有折扣。景文表弟看到秦冉往电脑边走一愣，折扣？秦冉坐到电脑面前，打开了游戏图标，输入了账号。一行人看到他似乎是要登录游戏，景文捏了捏自己的手指， 小冉冉已经是最低五折了。 他一句话刚说完，秦冉已经按了 Enter 键，账号信息出来 Q2 账号等级至尊20星，右上角加好友的标识999+，很快又弹出来一个邀请框，您的好友 OST 杨飞邀请您排位竞技场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